第25课，他学得很好。一、课文。一、他学得很好。 罗兰，电视台想请留学生表演一个汉语节目，你愿意去吗？ 老师，我不想去。 为什么？ 我汉语说得不好，也不会表演。 你学得不错，有很大进步，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。 哪里？我发音发得不准，说得也不流利。让玛丽去吧，她汉语学得很好，说得很流利。玛丽还会唱京剧。 是吗？他京剧唱得怎么样？ 王老师说他唱得不错。 他怎么学得这么好？ 他非常努力，也很认真。 二，他每天都起得很早。 老师，您看他太极拳打得怎么样？ 打得不错。 为学太极拳，他每天都起得很早。 麦克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 我喜欢跑步，打篮球。 刚才我看你跑得很快，你篮球打得怎么样？ 打得还可以。老师，您每天都来锻炼吗？ 对。我每天都坚持锻炼，你呢？ 我不常锻炼，因为我晚上常常睡得很晚，早上起得也很晚。 二，生词。电视台，台，表演，节目，愿意，为什么的，不错，错，进步，水平，提高，快，哪里，准，流利，努力，认真，看，为，这么，那么，早，运动，跑步，跑，篮球，球，刚才，可以，坚持，因为，晚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流利，努力，表演，表扬， 节目，觉悟，进步，幸福， 哪里，那里，跑步，报复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 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